好，大家好，今日10月15号，望向编辑部，就8号风球底下，有我许留山， 有我 Raymond Wong， 喂， 澳洲代表， 有我吗？有我，系阿近先嘅，系有我真 BC， 系马来西亚代表，系啦， 马来近，大家早晨， 仲有加拿大代表我哋啊， 系我系加灿生。大家好， 哦、齐噶，咦，好彩咁齐人、啊，我哋呢个钟数系咪啊？ 系， 系啊， 系早个礼拜几个礼拜偷懒啊嘛，个个都有啲偷懒。 边个啊？ 我 都嚟嘅，日本你，社长你去咗日本呢个体验下嗰边嘅风土人情啊嘛，系咪？玩下啲咁。 系玩下啫，去睇下。 系咯， 去 系啦，我见阿社长 十年冇去过， 几多年冇去过啊？你 十年咯。 十年啦，哇，好远喎！十年变化好，十年变化，日本嚟讲又算唔算好大咧？我又觉得可能未必会好大。 物价就冇乜点变， 系， 即系十年， 哦、 十年系物价冇上涨嘅日本。 嗯， 我认为 风貌上咧，风貌上， 风貌上，好得意，即系十年前去就觉得即系成个地方好整齐啊，所有嘢都即系 maintain 得好好啊，咁样。咁今次去就开始睇到多啲、嗯，即系可能系反社会行为，即系多咗嗰啲 graffiti， 即系涂鸦多咗啲涂鸦。咁啊，即系嗰啲即系路边嗰啲草咧，又即系唔剪咯。即系以前、 嗯、 即系十年前，我就觉得系冇可能啊。咁今次去 咁系 graffiti 都好少可会见到喺日本出现，即系其实一个咁压抑嘅。嘅地方咧，即系嘅人嘅地方都少可有啲咁，即系你有嗰啲咩暴走族啊，周围咁样搞事啊啲就会有咯。即系你，但系其实依家日本都唔好兴有啲咩暴走族呢啲咁嘅嘢噶啦嘛，变晒宅男咯，我成觉得已经系 系喎， 好得意啊！即系佢哋可能就系好似即系变到好似香港嗰啲网捻咁咯，即系有啲咩唔不满咧，就佢啊喷下嘢啊嗰啲咯， 系。 网上发泄就咁咯， 即已经算好勇武咯。即系如果你喺条街度咁喷 graffiti 嚟讲，即系对日本嚟讲， 都可能系，其实都可能系。不过好奇怪，即系今次去到就觉得佢哋个社会个老化，即系人口老化嘅状态就好严重啦。即系同埋多咗好多年老嘅露宿者，因为我十年前去系一个都冇见过。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同埋我十年前去咧，仲要系住一啲比较 cheap 啲嘅酒店。咁我今次去就住好少少嘅酒店，但系喺酒店附近咧都有几个长期打趸嘅露宿者，即系有啲即系有晒架步嗰种，我仲要系即 系即系纸皮搭到靓靓咁样噶嘛，即系唔会 手推 车 嗰 啲 咯，系啊，即系佢哋就冇好似香港咁样搭起咗一个单位咁样嘅。佢哋咧就係招拆猛行咁樣咯，即係佢有啲紙啊咁樣，佢好收到屋企嚟嘅，收到一個手推車咁樣，咁夜晚就攞出嚟瞓咯。咁啊，即係我就覺得好，即係今次見到係好有少少驚訝呢一樣嘢。 係， 即係 但係就。嗰、那个香港人最关心都系嗰个嘢食啦，同埋手信啦，好冇咁多地方俾佢玩啦，影相打卡啦，点啊？我见社长都睇得比较细致，即系连嗰啲马路有冇，即系嗰个基建究竟维，即系聆听得好唔好咧？嗰啲都即系会去留意一下点 啊？因为我做嗰行啊嘛，咁啊见到即系你十年前佢哋嗰个基建嘅维修啊，各方面系即系好过而家咯。即系呢十年系退步咗咯，即系睇得到。 系 咁啊，同埋有啲好得意嘅嘢咯，就系即系我发现咗佢哋即系点讲咧？即系而家佢哋譬如买楼咁样，佢哋好得意喎。我都攞咗几本嗰啲楼书翻嚟，咁佢基本上咧就系、是如果一个月用10万 yen 就可以买。新建筑嘅楼， 一个月攞10万 yen， 即系 即系工啦， 几千港纸咯。诶，我知一个月即系几千港纸咯，十万。 我唔知，等我计下先啊。 七 几钱澳币啊？大概啊，十万 yen， 除翻除翻八十几咯。 哦， 等先啊，计一计。咁啊，如果系港纸嚟讲咧，就即系7000蚊唔到咯。咁如果系 咁啊 ，OK 喎。 澳纸嚟讲咧，就即系1000蚊到啦。 哇，平个租楼 系咯， 会平啊，即系所以我就 等咩地段先？咩地段先？ 我睇过，即系佢有 example 嘅，每一本都嗱。咁我手上面有一本咧，就系即系讲横滨、川崎同埋湘南嘅。咁仲有一本咧，就系东京市部神奈川。两个地方咧都系算近市区，都可以有办法系用10万 yen 一个月嚟供，即系当然要供啦，一个新建筑嘅apartment 咁样咯，咁当然啦，即系喺东京市神奈川北西嗰边，佢就会细啲啦。咁如果你喺横滨川崎嗰啲，就会大少少咁样。 系，喂，我啱啱咧，寻日咧，我睇即系香港嗰个楼市嘅消息咧，就会讲话，因为嗰个林郑777咧呢个首置嗰、那个。个 plan 咧，即系好多人之前系等紧佢个 plan， 会唔会有啲咩好嘢噶嘛？点知原来哦冇料到嘅，咁跟住啲楼价同二手，即系一手楼同二手楼嘅楼价咧，即刻 又弹升， 再飙升，系啦，即系即刻啲人扑晒出嚟睇楼啦。喂，我见到很搞笑喎，有啲去到，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边度叫屯门啦，即系啲即系唔系咁热门嘅地点啦，都话去到有啲单位去到20000蚊尺。 哇，20000蚊尺真系好夸张。系新 夸张， 因为 可能新楼嚟嘅，新楼嚟嘅，但系单栋式咯，即系唔会话 哦，即系牙签楼， 即系个配套 唔系屋苑， 系啦，即系但配套唔会咁好咯。哇，所以新世界好嘢喎，真系。 哇，咁都得啊，即系20000蚊就真系夸张咗少少，因为 可能因为佢实用面积仲要系得400多尺啫。 哇，唔系嘛，即系夸张咗少少。如果你 20000蚊， 接近20000尺，20000蚊尺。 因为咧喺。在香港半山那边呢都不用20000蚊尺的，而家即我的理解就是即譬如晓峰阁那些比较旧的楼，但你起码都是半山啦，那里都不用20000蚊尺的，我的理解就是。那为什么要买新呢？是不是因为借不到钱呢？二手楼。 那好像是内地客来的，总是说 full pay 添啊。 嗯。 买俾个仔毕业咁样， 喂，但系屯门系好偏僻噶，即系 依家有咗西铁嗰啲咧，即系有咗铁路可以出得翻去咧，其实就 O K 嘅，即系好，即系其实有咗铁路贯穿咗、贯通埋佢咧，其实就争好远噶啦，已经就。 但系佢哋嗰边嗱，譬如即系我嘅理解啦，就系你屯门咁样，你要经翻元朗先可以，即系如果你搭西铁。 西铁 你要经翻元朗啊，即系天水围元朗啊嗰啲先至出到翻市区，咁就。其实个车程就加多个元朗10几20分钟， 但就 都唔使20000。 系 U turn 都唔使20000。 但系就唔使咩唔使，所以就即系啲人话即刻折上咗嘛，即系又系咩人间悲剧啊！即系嗰边你变咗20000蚊尺嘅话，咁仲点算咧？咁样其他地方咁样 系镬啊！ 系咯， 又要跟阿 Barry 妈去马来西亚买楼咯。即系呢个真系好出路。 喂，但系日本咧，你咁样讲呢啲新楼咧，但系你好要谂一样就系易唔易甩手先。即系你如果个即系个市场个流动唔快咧，难甩手咧，咁就都系即系都系大领局嘅啫。 但系我睇到一个好奇怪咯，即系头先讲嗰样嘢啦。咁啊，即系买楼咧就好平啊。咁但系咧，我睇到日本一样嘢就系佢哋而家好多嗰啲安老院，即系住宅式安老院。咁住宅式安老院咧，都即系嗰啲 location 当然会偏僻少少啦。咁但系都系近火车站啊嗰啲嘅。咁我睇到一个咧就喺横滨嘅。咁你入住之前咧就要交10000000 yen。咁10000000 yen即系几多少港纸啊？即系应该都70-80万港纸啦。 系70万都系 70多万港纸啊！咁你每个月咧，佢仲要交22万 yen 喎，唔系22万 yen 喎，即系嗰个老人家入住嘅话， 咁仲贵过后生仔供楼，即系好奇怪。 照顾个老人唔同啊嘛，即系照顾老人唔同，即系你好多嘢要配套俾个老人啊，可能医疗上方面都要俾佢啊嘛。 系啊， 系啊，咁但系就我睇到佢就系呢一，反而即系老人住宅嗰啲，佢个销情好似仲热过啲新楼咯。即系我睇到嘅情况就系咁。即系佢哋 人口老化， 我谂佢哋人口老化得好犀利，即系一个去到一个 demographics 嘅 time bomb 啊，所以话即系直情系就嚟爆发噶啦。佢战后嗰班，战后婴儿潮生出嚟嗰班人，全部都六七十岁咯，而家。咁 但后生嗰啲咧，后生啲你见唔见到？即系多唔多啲后生喺条街度嗰度嘻哈咿哇鬼叫啊？喺度玩啊啲先，即系你睇韩国系咩噶嘛？即系你系见到你去到啲旺区或者就算大学区嗰啲咁，你系见佢真系好蓬勃噶嘛？啲后生仔系 即系我都成日去韩国嘅，早嗰几年，咁我觉得韩国个活力就好过日本啦，即系个社会个活力 好过好多啊！ 系啊，咁同埋日本就系好奇怪啦，即系你我嗰日有一第日就搭新干线，咁我就由呢、這个。名古屋搭翻车翻去东京，咁我带住个细路啦，咁个细路就当然会有啲曳啦，咁就即系玩嘅时候嘈咗少少啦，咁坐我仔前边嗰度就有个即系你睇到佢系嗰啲即系我谂啦，做到即系中层管理嗰啲女性啦，可能啱啱卅岁到啦，咁。佢就好似即系好似阿袁黎明咁样，用一个好仇视的眼光望住我啦，即系见到我仔嘈，跟住 秒你系嘛？ 系啦，即系秒 你个仔嗰阵时系讲英文定讲咩话 啊？我仔就系讲英文，佢唔肯讲 即 系讲 英 话。咁系咁，当然我仔系，但系我仔嘈系冇讲嘢嘅，佢只不过系攞住一个喺嗰啲扭蛋机扭咗出嚟嗰啲玩具喺度玩，咁有啲声音嘈。咁唔係喊啊，即係冇喊又冇大嗌又冇成，不过佢被秒咗我啦咁样。咁好得意啦，咁秒咗我即刻话喂嗱，人哋秒我啦，你快啲收声啦咁样。咁收个声啊，都冇乜事啦。咁跟住我见到嗰个日本女性呢就攞咗手机出嚟就喺度玩 Tinder。即係如果 Tinder 大家唔知係咩呢，即係点样讲呢，就睇一个即係嗰啲点样讲啊，网上识人嗰啲软件嚟嗰啲 app 嚟嘅。咁啊即係佢喺不断 swipe 嗰啲男人相。即係佢喺天，即係我就见到佢喺做呢样嘢。咁啊我就觉得好奇怪囉，即係你30岁咁样你玩乜叉 Tinder， 即係其实如果要识人嘅话，你可以扩阔自己社交圈，只要识人，唔需要用呢啲咁嘅烂鬼 app 噶嘛。即系我个理论就系、是，咁佢唔系喎，佢喺度玩，即系其实个样几生得几好嘅，即系个样唔错嘅，即系皮肤又白咁样嘅。咁，但我又觉得好奇怪咯，即系点解即系一睇貌似卅岁嘅人，竟然要玩 Tinder 咧咁样样？不过跟住我， okay. 我可能佢感觉到我喺度望住佢玩，咁佢静静下，跟住就攞个 laptop 出嚟做嘢。 哦、你睇下你搞到人哋几压抑啊！人哋想及下仔啫，咪先俾你瞄一瞄，搞到人哋几唔好意思。 咁啊，好奇怪，我觉得即系日本，我就即系睇到呢一样嗱，呢个系其中一个 example。我其实实际上我就唔系好知道。即系一般人系点样嘅，咁我嗰边当然有朋友啦，咁但系佢哋即系 好少谈论呢啲问题， 唔系佢唔会讲呢样嘢咧，但系同埋佢环境比较好，环境比较好啲，佢哋即系可能有几个细路啊，或者嫁咗有钱人啊，咁嗰啲即系嗰啲环境就好过即系一般人嘅，咁即系都不能作准啦，我觉得，咁但系喺街度睇到就系、是、即系呢一类型嘅嘢咯，就好、哦、即系我觉得得意咯，你。即系我喺即系外国都少搭公共交通嘅，但都有搭。咁、但我系未试过见到人哋即系一个女人喺度玩 Tinder， 即系澳洲我未真系未见过。 冇啊，真系冇。 即系我有坐巴士有火车， 睇下 Twitter、Facebook 嗰啲，但系就唔会咁用一个即系咁饥渴嘅点样讲咧？用一个饥渴 app 咯。 哦 ，speed dating app 系嘛？嗰啲 系咯，即系 Tinder 咯，嗰个叫做系啊，佢又 好似 好似陈秀慧以前有玩呢个喎， 系咩？ 系啊，陈秀慧系有玩呢个啊，所以 唔系上次话佢嗰张相咪整到即系整到P.S. 到好靓之后，咪俾人笑鸠佢，好似就系 Tinder 嚟嘅，我记得。 哦， 系啊， 咁啊勾搭好危险喎。 咁啊唔会勾搭，自己有各有各玩啫。可能佢哋夫妻有咩？ 六好搭， 有咩？ 六好搭， 有协议，即系你又玩嗰时，我又玩咁啦，咁啊冇嘢啦。 但佢就一个造型，一出街系二型噶嘛，又一来高大啲，二来冇头发，三来又戴住个白眼镜 咁。咁啊真唔知啦。但佢哋 喂，咁社长，我想问一下你咧，你感觉到呢、這个国家咧嗰啲人会唔会系都系压抑噶？因为我哋咪喺个 group 度探讨呢个自杀率嘅。咁其实日本唔系最高嘅，系第二高嘅啫，最高系韩国。咁同埋我哋有 share 咗篇文，就係觉得日本人实在太有礼貌啦，即係感觉到好似有啲即係对于其他国家啲人会觉得有少少唔舒服咁样嘅。 我又冇咁嘅感觉啦，即係当然我去到嗰度嗰阵时候有日本朋友招呼啦，咁但我唔觉得佢哋係特别，即係佢哋係有礼貌，但係你话佢哋係咪即係会令到人哋唔舒服，我就觉得好睇你自己谂唔谂住还翻嗰啲人情。如果你系谂住还人情嘅话咧， 冇错， 冇错。 嗯， 如果你唔谂住还嘅话咧，就会有咁嘅负担咯。 嗯， 吓， 嗯， 系咯，即系 我哋咁咯。 但你点睇咧？即系有时嗰、那个佢哋依一个社会咧，即系嗰个社会嘅经济，好唔好？其中嘢就系啲人自己愿唔愿消费噶嘛？咁你觉得你消费嗰个动力够唔够咧？即系国内人 系，我认为佢哋系靠即系中年同埋老年人去消费咯。即系个社会就 咁大镬，咁大镬，青年人反而唔消费得起啊！ 青年人去消费唔得多啊！你见到佢哋嗰啲100 yen 店咁。咁年青人多咯，嗰啲地方就咁。 我以前去见佢哋庙嘅，即系庙呢啲100 yen 店。 其实以前可能系东京庙100 yen 店。我嘅理解咧就系十年前咧喺大阪咧100 yen 店已经好盛行，即系啲后生咧都会去嘅。咁可能大阪嗰边嗰啲人比较悭啲咯。咁而家佢即系呢个风气，我就观察到咧就。东京都开始多呢啲咁嘅，多呢啲后生嘅人去，即系低消费嘅铺头咯，同埋即系东京嗰个消费，我谂即系有好多人估唔到，可能仲平过周边嗰啲城市咯，譬如即系你品川啊嗰啲都冇东京银座都咁平，而家即系如果即系要你搵平嘅消费嚟讲， 哦，咦，反而咁样添。不过普遍啦，就是、香港人即系去日本旅行都系谂住去边度食或者边度买多噶啦，可能买药啊成添。不过我觉得某程度上都要了解一下人哋当地嘅经济或者佢哋个情况，佢哋系点样嘅都系。 佢哋 世界上滑稳紧。 阿嘉祥， 系嘉祥讲。 有种新闻啊，佢话佢个东京奥运话搞到如火如荼，对个市面冇影响啊，即系唔会话。谷翻起啊，冇成，因为我即系成日睇话东京奥运嚟到咁噶嘛。 呢样嘢咧就我就感觉唔到话佢特别即系旺咯。咁因为东京本身都系旺嘅城市啦，即系你用一个大城市嘅标准去睇，咁佢系一个超级大都会啦，即系一个世界上边嘅。咁佢净极咧都系有限嘅。即系你话系咪可以有一个奥运可以带动到佢成个经济？我谂就难啲，因为即系好老实讲啦，佢哋嗰个本身嘅经济规模好大，同埋佢起嗰啲而家佢哋讲紧起嗰啲即系嗰啲新嗰啲场馆咧都要缩皮，即系嗰个东京都个知事咧就话太贵，即系就算佢应承咗奥委会话起边啲新嘅场馆，咁佢哋好即系我嘅理解就系佢哋即系。 冇兑现到佢嘅承诺啦。咁佢哋就缩皮咯，好多地方都，譬如有啲场地咁，佢可能话即系要去远少少嘅地方差作赛咁样样，即系而家系咁。而家我你嘅理解就系咁啦，佢就有搞啲咁嘅 situation 出嚟，就唔可以好似即系你睇到北京咁样，佢起完用一次咁样，因为人哋始终都系即系我认为啦，日本都系一个民主社会，同埋。即系你唔可以，佢已经唔系一个可以财大气粗到乱差咁起啲嘢，都唔计成本咁样做嚟宣扬佢嘅国力，亦都冇必要啦。日本仔即系讲真，佢哋好多嘢都系领先世界嘅，咁冇必要做一啲咁无谓嘅嘢咯。即系啲面子工程，佢哋而家就唔会做啦。我相信佢哋宁愿讲实力多啲，即系好似无论我去到边度嘅日本铺头，佢哋都系有好多中文单张。因为我去嘅时候就啱啱十一嗰段时间，咁佢哋 放多啲人嚟爆买啊？ 冇啊，真系好少。但系佢哋就有传单，就即系话庆祝国庆，你哋有呢度有折头，嗰度有折头咁样咯。同埋有啲福袋，但系冇人抢啊！今年好奇怪。即系 系咯，我谂扑到去抢噶嘛，见到系 以前就我谂早几年。我都冇去日本，但我睇啲报道咧，就话啲大陆人去爆买啊咁成。咁今次我就真系见唔到咯。我谂阿习先生冇放人出嚟，今年。所以有少少唔一样。咁日本人就当然啦，个个都想赚中国人钱啦，即系好多都想赚中国人钱啦。咁 吓，通匪喎咁样。 唔系，我睇到好得意啊！佢哋有一个，即系我去到三英喎，有一日就，即系三英就喺东京西面嘅一个城市啦。咁佢即系佢就有嗰、那个吉卜力，即系宫崎骏嗰个美术馆啊。咁佢就喺三英嘅。咁佢出边嗰条街，咁佢嗰条街咧就有啲 cafe 啊咁样嘅嘢，即系面包铺嗰 cafe。咁其中有一间咧就写住。虽然我哋唔识中文，但我哋都好欢迎你嘅。佢用中文写，系啊， 哦， 即系 好识做生意啊。 佢哋系识做生意嘅。你话佢哋虚伪又得，咩都得。其实可能都唔中意你中国人啦。咁都系嘅。咁但系我觉得就冇必要好似啲本土派咁屌鸠大陆人咯。你唔中意大陆人，但系你可以赚佢钱噶嘛？钱系冇忌讳嘅。 咁啊系。 唔止本土派，好多皇师都系觉得，即系稍微有啲商人，净系同大陆有少少生意咧，又话佢又话佢咩卖港啊？比如阿老萧都成日俾人话佢卖港嘅，因为阿萧廷一有好多生意喺大陆噶嘛，所以有我睇到不少个 Facebook 嘅皇师都话佢系老妖啊、老贼啊、卖港贼咁样闹鸠佢嘅都系。 老萧直头开间药房都俾人闹啦，系咪啊？即系话俾人听，喂，你知咩对大陆人生意啊？点点点啊？跟住嗰阵时试过咩反水货定唔知乜鬼，试过包围佢嗰间， 好似系病啦，系金金大师你搞鸠佢，好似 系嗰类啦。其中一个 checkpoint 系 老萧个药房个格局唔系卖水货嗰啲药房嚟噶嘛？即系呢啲先系 唔系唔系？我去嗰一次都系，我去嗰一次佢唔系嗰啲嚟，即系其实你唔会见奶粉摆晒著出嚟嗰啲，都 即系卖药噶老萧。好似话都系 都有奶粉，但系就唔系咁明显要招呼大陆人嗰啲咯。即系你见可能系啲清洁剂啊，啲摆晒最设置啊，摆出啲咯，即系方便大家市民买一啲。 咁啊冇办法啦，即系呢啲就系、是有仇口就点样讲咧？有仇口就系咪事实都唔理噶啦？有啲人。 系啊， 即系私怨咯，即系好简单解释。但系即系私怨，我觉得就佢又唔系，即系冇必要有，即系根本就唔会有私怨嘅。但系佢系憎嗰个人，即系呢啲系好奇怪嘅心态，我系唔明嘅。 即系好似 Q 仔咁，佢就系憎阿老萧，佢喺句佢都讲话，就系咩一世都原谅唔到萧若元啦。 但系佢解释唔到佢点解原谅唔到嘛？咁而家好似周深咁样，又系佢一成世都原谅唔到 Q 仔一样。 系，唔系有因为多句睇阿周深讲话咩黎质粉死全家，话使唔使咁啊？佢又咁，佢都系卖嘢啫，唉，真系 好似话即系咩太啲太 睇离谱啦！啲即系后生仔，即系好似话，因为问佢，咦你搞传销啊？跟住就 block 佢嗰啲咁样，跟住就发到依家咁样咯。 唔系你搞传销唔系，即系搞传销咧，你可以踢爆佢嘅。即系讲真啦，即系阿祖生佢踢爆佢系啱嘅。咁但系咧，你唔需要。 如果真系呃人嘅，就要踢爆佢。 系啦， 唔关佢全家事嘅。 系啊，但系就唔关佢全家事啊嘛。吓、啊，即系呢一样嘢好紧要啊！即系保持呢个文明啊，就算你唔中意佢嗰个人，你都要表面上都要保持文明。咁可能有啲人话我虚伪啦，咁、样做 系啊系，嗰啲本土派就话我哋虚伪嘅话，就话。 但系呢个系一个人基本要做嘅修养， 冇错， 虚伪无关。 如果唔系就变咗一个好似诶、都系嚟到系加产生你加拿大嘅危险啊！如果啲人就会变咗 CK 化， 哦系，去咗多啊 CK，CK 喺边度？系咪多伦多啊？ 系多伦多冇错 ，CK 多伦多。 我仲有听佢节目噶，我仲有听佢节目噶。之后佢而家就系将肥佬黎、民主党、戴耀廷、朱耀明、同埋呢个陈建文就系光派嘅，即系总之嗰啲民主派基本上就可以归类于光派，因为要搞鸠香港嘛，咁。独派咧都系江派，因为独派即系即系嗰啲本文清啦，嗰啲就系全部系阿张德江嘅，又系江派咁样咯。即系好容易分嘅就系，其实阿 C K 嘅逻辑咧就好简单，一唔系一就系零嘅，所以其实听嘅节目好容易嘅咋。 咁如果你而家话紧佢嘅，咁我哋系咪都系江派啊？ 佢就咁讲过，佢就闹阿 Tony 系啊系啊，恩生只狗，咁啊恩生系杂派嚟嘅，所以我哋系杂派嚟嘅。 我哋系杂派。 哦， 咁威 系啊！ 小心啲啊！佢咪同你同一个加拿大唔知啊，多伦多定 系佢去咗多伦多嘅，冇错。 佢 去咗多伦多 嚟做咩？我冇听过啊！佢嚟做咩？ 嗱，佢就咁讲，佢话佢咧就。就觉得香港唔掂，即系佢老婆就系加拿大公民，就咧、就为咗个仔，咁咧佢就话就即系佢讲到就系话唔关佢事嘅，都系为咗仔同老婆，所以咧就嚟翻嚟多伦多。但系好似阿 C K 以前都系有枫叶卡嘅，我唔知枫叶卡如果好耐冇去过加拿大住会取消噶，家产咁样。 不过如果佢老婆系公民嘅话，佢申请冇问题，有埋仔有埋姓，佢可以再申请都得噶。最紧要睇下你有冇 claim long resident。如果唔系咧，佢就啊，又系税局敲门啦，冇乜嘢嘅。 哦，咁佢冇所谓啦，佢呢几年都冇赚过钱啦，去读神学啫嘛。咁啊，读神 佢冇做过嘢， 佢冇做过嘢，咁啊唔会有钱。 而家香港有层楼噶嘛，咁系咯，冇做过嘢，惊啦。 佢卖咗啦。嗱，人哋讲吓，啲网友讲话佢点解咁捻憎嗰啲即系后期点解咁憎嗰啲独派或者系嗰啲黄丝咧？嗱，虽然佢都称自己系黄丝啊，佢就话当时平嘅时候就卖捻咗层，即系佢有两层楼嘅，一层系佢老豆俾佢嘅，住即系当时住嗰层，之后佢自己其实仲有层。太古城嘅就平咧就卖够咗，所以就好捻唔忿气，就系咁，所以咪咩咯，即系 系咪听陈文讲啊？ 发癫就因为呢个原因。 冇听通啲菜啦，咪听通啲菜咪得咯，楼本位又唔会买啦，而家卖就肯定得个猪头啦，所以就系冇听通年讲嘢咯。 佢九成，佢咁憎黄丝，因为佢睇苹果。 唔系喎，咁你又错咗 啦，肥佬你 错咗家产。佢已经闹咗肥佬黎啦，肥佬系光派，系、收咗好多钱噶。佢话 系咯，所以佢闹佢咯。 我禁咗底，哦，系喎，因为 听佢讲屎咗钱啊嘛。 哦，系喎，因为苹果成交人叫人卖楼啊，所以其实佢而家就系打光派咯，即系佢话光派搞到香港乱鸠晒。其实讲下，其实。佢猛咁闹阿恩生话佢执派，咁如果按住逻辑，非执即光，咁佢咁憎光派，咁即系佢自己都执派啫。 又啱喎呢个逻辑， 算啦，不过算啦，佢都系 冇逻辑噶啦，呢啲都系。 系，不过咪俾多啲 精神病人唔好讲佢啦，算啦，系吓，唔知你哋嗰精神病院喺边度啊？你记住 keep 住个电话啊，佢嚟揾你嘅时候即刻 call 佢，叫佢捉人啊！屌老尾，真系。 系，我家阵。系啦 ，set 埋落诶嗰啲手机嗰啲 contact 嗰度啊，即系随时方便啲揿到啊，系咯。 哦，系啊，佢都好似话咩噶，要同我老婆出街买嘢家产，你都小心啲，唔系讲笑。 佢住边区啊？有冇讲佢住边区啊？ 咁啊冇讲啊，不过 我估咧，我估咧住 Markham 噶啦。 佢嘅外父外母好似好即系十几廿年前已经喺加拿大落地生根，咁我谂都系嗰啲咁嘅。老地区诶，老唐区啩？如果系， 士嘉堡咯 ，Agent Court 咯， 都系嗰啲地方啊！十几廿年前嗰啲都系香港人喺嗰住嗰啲地方啊！ 系啊，都 跟住即系大家听众听到嘅就再即系加拿大听众听到嘅就系嗰个方圆划咗唔知几多公里，唔好踏入去。 见到佢一个诶，即系头发蓬松嘅人啊，咁啊，就要小心啲咯，各位吓。 同埋。嗰啲人同佢翻咗面之后，话佢两日都唔冲凉，之后即刻收咗嘴。 哇！ 我今日啱咯。嗱，我讲样嘢俾你听啦。阿曾 B 师你未必知啊，曾 B 师未必知。喺啲温带地方嘅人咧，系唔系日日冲凉啊？即系温带地方住嘅人，日日冲凉系少数嘅。即系我喺纽西兰先知嘅，都系有啲西人朋友同我讲，佢哋唔系日日冲凉。 哦，即系抹身系嘛， 即系正常啊。 因为我喺 Tasmania 都Tasmania 嗰啲人都唔系日冲凉嘅，啲西人都系，都唔系日冲凉。 咁 所以 佢咪啱咯，即系阿 CX 佢去到就啱噶啦，唔冲凉就即系趁翻本土咯。 哦，好啦，咁我哋下次再 讲啦，呢次差唔多，下次再讲。